哎，冇错，我哋嘅节目咧同云海一样嘅，系一个古仔系可以讲好 Q 耐嘅 ，OK 吓，咁啊十分钟嘅古仔系可以讲一个钟嘅，咁啊当然啦，亦都系继续翻嚟呢个吓。咖啡嘅專題啦，咁樣嚇，咁啊講咗歷史文化啦，講咗呢個嚇點樣樣去香港嘅大圍環境點樣樣啊？點解咖啡文化喺香港出現啦？呢啲好 soft 嘅嘢，咁中意講啲 hard 嘅嘢啦，即係究竟點樣温一間嚇類似 點樣 hard 啊？點 hard core 啊？ 即係咖啡店咧嚇，即係點樣樣去經營咧？咁其實係咪真係講得咁容易咧？即係買本書喺個三聯度嘅教你開間發達咖啡店。咁大家照住抄就得咧，嚇就係乜嘢都唔使噶啦，咁啊照住做就得咧。 寫嗰就發咗應該。 冇錯啊，咁啊，定係真係有啲巧妙嘢要做翻咧嚇，即係係咪精品市場，即係精品嘅嚇面臨淘汰潮，喺呢個新嘅情況之下，究竟啊係應該係點樣樣去發展咧嚇？咁啊有阿茶葉蛋啦嚇，咁啊亨利同埋我大偉啦，同埋杜比喺度啦。 係你哋好，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啊，吹下水啦 ，OK。其實咧，我哋全部都係冇飲過咖啡嘅 ，OK 啊，可以講翻啦。 係啊，咁啊上一集咧講到精品咖啡啦，我又可以 咩叫精品咧嚇？ 係啊，即係想講多少少。其實精品咖啡開始而家咧，我就好成日講單品咖啡，單品咖啡咩叫單品咖啡？係指單一地區嘅。我其實都之前都講過噶啦，即係熱帶地區先種到。咁其實熱帶地區係指邊度咧？種植咖啡嘅地區咧係南迴歸線同埋北迴歸線之間先種得到嘅，即係南緯30度同北緯30度。咁啊，基本上有幾個大地區係開始種咖啡嘅，包括邊度咧？包括亞洲啊，亞洲區啊，即係印尼啦，印尼係一個即係出好多咖啡嘅，貓屎咖啡啊、越南啊咁樣。咁甚至乎其實而家中國都開始種咖啡嘅啦。因为中国嘅领土都系踏入咗呢个咖啡区嘅，咁另 外南嗰啲地方系嘛？ 云南有 云南啦，仲有海南岛咯。 系啦，系啊，云南普洱。 但系 话俾你 听，原来第一次去海南岛种咧，系80年代又系失败嘅。咁咧就再接再厉，终于攻陷到啦。而家海南岛咧系有种咖啡嘅， 都系嗰个经济文化影响啦。即系而家内地开始经济起飞啦，啲人有呢个需求。咁啊，除咗呢个亚洲地区啦，咁仲有边度咧？就系之前都讲过嘅中东。中东亦都系一个好早期嘅一个就系识得运用咖啡嘅地区啦，同埋出产当时从呢个热门呢个港口出产去欧洲各地嘅，咁所以其实个咖啡文化植根咗好耐。 热门亦都叫做也门。 也门 系啦。 我哋之前第一集讲咖啡嘅时候就系讲呢个中东嚟啦。 冇错，系啦。咁另一个啦就系非洲地区啦，非洲地区啊，即系相传系最早发现呢个咖啡同埋用咖啡嘅地方咁样。咁除咗以上呢啲地区，仲有一个就系南美。咁南美好似巴西啊，咁有一个出产大国嘅哥伦比亚啊呢啲咁样，咁我哋玩精品咖啡啊，玩单品咖啡啊，就会攞一个地区性嘅咖啡豆去做，即系我今日系做呢个哥伦比亚嘅，咁啊成杯咖啡都系哥伦比亚嘅咖啡豆去做噶啦，咁啊可能系做一杯黑咖啡 espresso 咁样，咁啊另外即系就话而家亦都好兴噶啦，咁啊就个包装好紧要啊嘛， 系 拉花啦，拉花亦都个热潮嚟嘅。咁样咁除咁啊呢个拉花热潮其实兴起咗好耐嘅，不过最近就大力鼓吹啦。咁除咗呢个普通嘅拉花之外啦，甚至乎有个立体拉花出现咗啦。 立体拉花 点立体啊？话系咪 3D 立体呢、這个复印机啊？咁啊， 绝对系 3D 立体嘅，系啊。不过嗰个过程就比较复杂啦。咁同埋就味道大家去饮啦。不过我都有朋友去上过呢啲堂，因为而家好兴啊。精品咖啡兴起之后咧，继而兴起咩咖啡班？教你点冲咖啡，咁有朋友去过呢、這个3D 咖啡啊，立体拉花，去冲完之后佢就话啊，佢自己都唔够胆饮嘅，系啊，点解咧？因为真系啊，搞来搞去搞，要做立体喎、啊，谂下啊，咁啊个程序几复杂咧，不停咁去做啦，不停咁去搞咖啡。 点立体有啲乜嘢雕塑咧？我立体我谂起雕塑啦，系点咧？讲少俾我哋听下。 因为咧，一杯咖啡如果一个 milk base 我哋叫有奶啊意式咖啡嚟讲咧，佢会分咗几个部分，咖啡一个部分。另外奶一個部分啦，咁面頭咧一定係有奶泡嘅，咁奶泡咧就一個液體打成嘅，加入一個氣體咁樣，有一個係叫做半固體狀啦咁情況，咁所以佢呢個可以做出一個立體嘅圖案出嚟，咁啊之前見過，應該報紙都見過好多嘅貓嘅立體拉花啊，或者動物嘅，咁啊再加上啲朱古力醬咁樣整到一個好即係動物形狀咁樣，咁啊賣相相當之吸引嘅。系啦，味道如何呢？咁啊，即系自己去试下啦，咁样，咁啊，即系林林种种啦，咁见到好多嘅花款出现咗啦，咁样，咁啊，即系呢个可以咁讲咧，而家嘅趋势嚟嘅。 嗱，咁即系话咧，除经营咖啡店咧，通常咧，即系个老板咧，都系中意饮咖啡嘅人，啊，佢中意饮咖啡，佢识饮，中意同埋识系两件唔同嘅事。 冇错。 咁即系话咧，佢条脷咧个味觉啊，同埋个嗅觉要好掂，咁啊最基本条件啦。 再加條件就有藝術細胞啦。你識飲識食咧，就唔等於你識整。你頭先叫咩啊？ 立體拉花， 立體拉花係兩件唔同嘅事、嗯、啊！你要有藝術嘅細胞，你嘅觀察能力好咧，同埋識模仿至做到嘅， 絕對係正確啊！即係藝術啦，即係而家咖啡嚟講啦，我哋已經進入咗個藝術嘅層面嚟噶嘛，係啊，藝術年代啊，真係係啊， 即係後美國年代係咪咁講啊？ 應該 坑坑你， 唉！你講呢樣嘢諗，我諗起細個去飲嗰時候。即係揾啲蘿蔔咁啲挑條龍啊，呢、這個鳳嗰啲咯。但係嗰一嚿嘢你冇食嘅嘛，好正常。嗰個嚟擺嚟睇嘅啫嘛，係嘛？ 係， 絕對係異曲同工啦。咁啊，即係講咗呢個精品咖啡啦。咁啊，即係之前都講過定位嘅問題。咁啊，定位一定要拿得準啊。即係針對究竟邊一群顧客咧？如果群顧客究竟能唔能夠養得起你咧？即係你喺呢間咖啡店咧，好緊要。定位定好咗之後咧，跟住落嚟真係開咖啡店。開咖啡店應該遇到好多問題嘅。或者你哋又谂到啲咩问题啊？ 喂，第一你点样客似如云，点样翻台啦？第二即系话你点样控制嘅成本啊？咁咧，你由于你话而家搞到咧啲叫乜嘢啊？头先讲用地区分叫咩啊？ 区域单品咖啡， 单品咖啡啦。嗱，第一你个市场定位要好清楚，到底你要估或者推算边类人会对呢啲单品咖啡咁嘅兴趣。第二你要有几多种单品？ 嗯 ，OK， 因为你符合咗 A 类，你如果符合唔到 B 咧，就赶走 B 啊。 系， 好啦，你点样做到最适当咧？吸引最多，譬如十类嘅人嚟，而系你入货咧，你能够啱啱咧系可以符合到十个小市场呢、這个 market segmentation 系嘛？ 系冇错 ，segmentation 嘅需要，又唔好入得太多，入得太多就发毛，咁啊宅住啲货，咁咧即系 marketing 有一个金科玉律嘅句子叫 inventory is graveyard。存貨太多咧，等於墳場，就你撲街死噶啦啊！係咪呢啲咁咧？我唔識做生意啊！ 係啊，絕對係啊！即係頭先講過 segmentation 好緊要。 嗯。 咁啊，喺嗰個 menu 上邊啦 ，design menu 已經好頭痛啊。 嗯。 即係點樣可以照顧到大眾又照顧到小眾咧？咁睇下定位啦，即係睇下你做緊邊個 segment。 你入貨入得好準個比例喎、 啊。係，個資源係咁多噶啦。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呢個 set menu 一個極大嘅困難，咁啊，所以見到啦，其實做精品咖啡嘅精品咖啡店咧，基本上都會有即係照顧埋我哋大眾嘅，咁我哋都有 milk base 咖啡，咁但係睇下你用邊個做主打，咁入貨嗰度咧，真係咖啡豆我都講緊新鮮嘅，存放太耐咧，嗰、那個味道會變質，咁我攞貨量咧，亦都係要好小心，咁啊，要衡量嚟講咧，基本上都要睇翻地區嘅，睇下邊個地喺邊個地區開，咁啊接觸緊邊班客，咁啊打翻邊個 segmentation。 For example 咁啊，中環地區嚟講咧，咁啊可能即係都教育水平高啦，啲人咁啊開同埋有錢啊嘛，有錢開始接觸一啲比較高級，即係高層次少少啦咁講啦，佢哋真係會去有時間去轉喺咖啡味道，咁玩單品咧可以不妨落多少少力，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旺角啊咁啲地區咧，可能後生仔比較多，反而去做一啲可能特飲類咧，你會仲著數，太專嘅咧就無謂掂啦。咁啊，大致上系咁样分法啦。咁但当然都会睇翻，你即往个区都可能有啲地方啊，会做到啊嗰啲单品咖啡嗰班客噶嘛。咁你真系要睇地点啦，再落去就。 喂，嗱，你嘅经营咖啡店咧就好有心得啦。我问个问题，就极端例子问啦吓。极端例子，喂，啲纹身会唔会上嚟即系叹下单咩？叫单品咖啡系咪？ 单品咖啡系。 系啦，会唔会上嚟叹下单品咖啡咧？ 纹身汗系嘛？ 啲紋身汗啊， 係我唔 係唔係舊有嘅紋身汗， 舊有紋身汗，即係志雄，即係你講係志雄哥嗰啲，就唔係碧咸嗰啲。 而家有啲即係比較新潮啲噶嘛，即係紋身一種叫咩 trend 嘅嘢嚟嘅嚇。 紋身汗咧，我自己啫，即係就未見過。不過咧，我係即係曾經喺旺角做過一排做分店嗰陣時就見過紋身汗咧，都會入咖啡飲下啲沙冰啊、特飲啊咁樣啊，即係飲下牛奶啊都有嘅。咁但係單品咧。我自己真係未接觸過啦、相信咁都未必係一個好適合嘅對象嚟嘅。如果做單品嚟講，紋身漢就 喂話時話啦，因為以前咧，我覺得咧大學咁裏面咁多科咧，最難培養人才嘅嗰科咧叫做 architecture，、即係建築。點解建築難訓練呢？第一讀到建築嘅，第你一定有山字底、理科底， 係 又有文科底，做第三咧就有藝術嘅。天才 ，OK， 缺一不可，唔系三鬼制啊，三料制。你冇呢三样料咧，你就好难做一个成功嘅 architect 建筑师出嚟嘅。 不，你咁講喎，你如果你做呢個成一個成功嘅咖啡店老闆，就要唔止三料喎。第一呢，你要味覺有品味，即係識飲，要識食，識食之餘又要識飲啦。第二，你有藝術細胞啊。第三呢，仲有一個，第一你可以當理科啦，係一個 science 嘅問題咧，味覺啊呢啲嘢咧。第二個咧就係、是、呢、這個文科，第一你要藝術咧 arts and fine art 嘅啊，你要搞出嚟咧，除咗係靚之外，你俾人咧個文化角度啦，喺遙遠地方運嚟嗰啲先係好嘢。你要識吹啊，吹到個文化歷史即係幾咁深厚啦。第三咧要好另一樣嘢啦，就好理性嘅。做生意嘅方式啦，呢、這個精密嘅計算方法啦，點樣入貨，點樣 cater market， 點樣喺裏面咧係我哋即係如果你話廣播咧，或者係廣播傳媒，你有窄播同埋廣播啦，廣播即係大眾化，窄播即係話係啲小眾啦，係咪？譬如 classical music 即係古典音樂係一個小眾嘅廣播啦，係要識分啦，有大眾之餘，仲有小眾，小眾加大眾，大眾加小眾，一個理性計算喎。是不是咁講呢？即係話起碼有三料嘅，唔係議員，係三料三種材料先去做走一個成功嘅咖啡店老闆，係咪咁話呢？ 係啊，冇錯。 咁啱啊，杜比都講咗啦，呢、這個 architecture 咧，咁其實你開間咖啡店就唔係淨係好似茶餐廳咁樣有台有凳就得㗎啦嘛。咁、那個裝修嗰個咁嘅設計係咪都係好重要呢？ Interior design 係啦， 非常重要，因為即係我哋咁講啦，大部分人去咖啡店呢其實好重視裝修嘅。之前講個體驗嚟啊嘛。即係我甚至乎可能我喺個地方會坐好耐嘅，裝修唔靚咧，絕對係講客嘅。但靚得嚟咧，要平就好難啦。咁啊，即係睇下第一個睇個設計啦，對於設計點都要有少少認識嘅。所以就好多時裝修都係揾人做嘅。不過咧都要有一個分析力，分析到緊呢種設計營營合到嗰、那個地區需要咧，嗰班客人中唔中意咧，咁呢個必須要有嘅。另一樣咧。就是對於嗰個裝修嗰、那個啊，我哋叫 operating flow 啊，即係擺位啊，擺位好緊要。即係如果你冇一個經驗啊，即係去營運一個餐廳或者飲食嘅經驗嚟講咧，你嗰個擺位啊，好容易擺錯。 即係講嘅 floor plan 啊，你講係，即係啲台點樣擺法，啲凳點樣擺法。 冇錯，咁我侍應應該點行咧？行嘅樣你撞曬人，咁樣你點走咧？咁你真係大鑊嘅 ，OK？ 係啊，個爐擺邊啊，雪櫃擺邊啊，爐同雪櫃擺埋一齊會有影響啊。咁啊喺嗱啲奶擺喺雪櫃啊嘛，咁奶同嗰個咖啡機如果拉得太遠咧，咁又係有問題咯。甚至乎咧，我哋做意式咖啡咁計咧，經常有大量咖啡渣嘅，咁垃圾桶會唔會擺喺個咖啡機隔離啊？咁呢啲種林林種種咧， 你牽涉另外一個學問啦。呢、這個學問咧就是、industrial engineering 嚇、啊，點樣擺位啊？啊，即係可以 cater 到咧，既方便又人流就多，啊，亦都吸納到最多嘅生意。一則聞咧，呢、這個入境處啊，入境處咧，你設計啲櫃台咧，係可以咧，用又快又可以容納到最多人流咧，係一個好專門嘅學問嚟嘅，即係喺過關嗰度啊。 冇錯 啊，一 industrial engineering， 哇，咁啊第四料啦，啊，唔係三料係四料啦，唔係三軌制係四軌制啦。 冇錯，四鬼制遲啲可能客發覺會仲多，呢、這個好緊要啊！因為嗰個擺位咧，如果擺得唔好咧，喺即係個咖啡師啊或者員工嚟講咧，行多步行少步咧影響好大嘅。咁你用嗰個人咧，即係嗰個 manpower 又會影響咗噶咯，對你盤數咧，咁又唔同咁計法噶咯。所以擺位亦都係絕對可以慳到 cost 啊，慳到個 labour cost 啊。 可唔可以俾啲具體例子我哋聽下學下嘢咧？ 具體例子啊都有噶，即係例如嗰個水吧位啦。几阔几窄已经有影响啊！太阔咁啊，可能我攞嘢嘅时间啦，我呢度去嗰度行两步同行一步，咁已经争唔同噶咯。太窄又点？太窄又可能影响咗我嗰个日常运作，可能我两个人平排过唔到嘅，会撞嘅。我要等你行咗先，先到另一个行嘅。咁啊，时间又耐咗咯。咁啊，呢啲林林种种其实就好多嘅。咁啊，甚至乎好似地台嘅去水位啦。去水位擺得好唔好呢，直接會影響到嗰個運作，因為如果擺得唔好，好多時會嗰、那個、那個水流流唔到，咁我完成一個嗰、那個水浸喺個 floor 嗰度。 即係 floor 嗰度。 係啊，咁呢啲其實真係好多好多你要去留意嘅、嗯。所以如果你話完全冇經驗嚟講呢，最好呢就去學下嘢先啊。 冇錯，就要 即係打下告示。 冇錯。 話時話呢個大家知道邊個翁爾登啦、啊、翁爾登咧就前咧依個香港總商會嗰個行政總裁啦咁、啊、即係空軍上校出身，係美籍華人嚟嘅。咁呢個翁咧就係點解佢咁威咧？就係佢個名係咁重要咧。原來佢係翁同和。 嘅第六代人承傳人，雍同和何許人也， 係帝師，係啦，帝師江水皇帝嘅老師， 老師嚇啊咁啊啫，咁啊佢咧就後屘轉行咧就係而家做一科大副校長啦，就專負責籌款嘅，咁啊。之前一份工咧就去咗呢個 Starbucks 即係亞太區啊，做唔知副總裁嘅，咁啊問過佢啦，咁啊派佢上海啊，即係調去上海做嘢。第一件事學咧就係斟咖啡啦，啊即係銀行大班咧，即係而家咧即係做銀行嘅人咧就即係就算你係好勁嘅咧，都要去前線去體察下嚇，體察下咧將來先啊，完全了解每個部門點樣運作先可以升去做大班。 而家呢個銀行前線咧係全部都係呢個分 sales 同 non sales 嘅，冇乜分別嘅。OK， 咁啊繼續講翻咖啡啦。咁你啱講到啦嚇，斟咖啡啦，斟咖啡係咩啊？係人去斟嘅。咁即係你考慮到 manpower 問題啦。咁究竟你係一個要請個？幾多個啊？嗰啲咁嘅叫做咖啡師嚇、啊，或者係有幾多個普通嘅侍應咧？係咪都係比較難控制嘅咧嚇？ 呢、這個絕對難控制，因為你未必預計到個生意額，即係生意額會浮動嘅。 嗯， 係啊。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係一啲商業區嘅，咁啊易控制啲啦，因為通常嗰啲客咧都好穩定嘅，日都嚟㗎啦。然後咁啲今日嚟三次，聽日都係嚟三次㗎啦。咁啊，好容易預計到嘅。但如果你係一個entertainment zone 啦，嗰啲如即係較為可能旺角啊、尖沙咀啊、係亞區咧，你冇辦法控制，即係預計嗰個客流量啊。咁你擺人咧唔可以擺太少。咁但係多咗出嚟，咁如果嗰日生意唔好，咁點算啊？咁你都要出人工嘅喎。咁啊，所以要攞到個平衡點係非常之難嘅。咁啊，另一樣嘢就係咩？你要不停去留意緊，究竟你嗰個咖啡店身邊會發生咩事啦？啊，會唔會隔離個商場有啲乜嘢啊活動要搞咧？係啦，即係會唔會寒星嚟咧？咁我覺得寒星而家影響好大啦，咁可能已經會幫你帶動一班後生仔喎， 好似之前呢個游泳城呢個落冰雹嘅時候抌穿個玻璃，你點搞咧？OK 嚇，手下水浸啦 ，OK 嚇。 係啊，咁啊 ，day to day management 啊 ，day to day management 啊，咁非常之繁複嘅，所以做老細係絕對唔易嘅。系啊，咁另一样嘢，你讲起 labor 呢样嘢啦，亦都讲下啦。其实而家飲食行业嗰个人工啊，人工自从最低工资实行咗之后咧，飲食业请人就非常之困难，因为个人工唔会好高嘅，做飲食嚟讲，咁啊变相可能同个保安差唔多，甚至乎保安比佢好好多添。系啊，虽则佢工时长，不过系冇乜嘢做，飲食唔同啊嘛，又污糟，又要担担抬抬，又辛苦。所以其實根據嗰個統計處咁嗰個統計報告咧，發覺其實如果從事飲食業嗰個行業嘅人係越嚟越少嘅，但係飲食業嘅空缺咧係不停咁增加緊嘅，即係話其實嗰個 demand 係不停係升高嘅 ，OK？ 係啦，咁啊 supply 啊減少啦，咁所以其實請人好困難， 咁所以令到工資亦都會上漲咧， 係啦，咁啊所以直接影響到嗰個營運或者開支啊，人工開支，甚至乎可以咁講，而家行內面對緊嘅問題係咩啊？你出得錢啊，都請唔到人，冇人嚟做，同埋個 turnover 好快，因為其實喺呢個行業入面咧，咁啊投身呢個行業嘅人士咧，大部分咧都教水平唔高，係啊，咁啊佢哋咧好容易就會因為一個金錢、人工嗰個方面嘅問題咧，就去轉工嘅。咁呢個不嬲都係噶啦，咁啊其實一個員工如果可以喺呢度打工啊超過一年，你都好開心啦，真係好多時三四個月就會轉噶啦。咁啊跟住就牽涉到咩問題啊？就係嗰個training 嘅問題啊 ，training 你點樣去培育一個員工咧？培育完可能三個月之後， 快速成長班 係啊，快速成長班三個月咁成長咗啦，咁佢又走咯，咁點算啊？咁樣咁你又要點樣留住佢啦？咁樣咁同埋一個即係一個好嘅咖啡師咧，其實除咗佢即係沖咖啡了得之外咧，另一樣好緊要係咩咧？識同客人溝通，箍到客。系啊，冧到啲客。咁 所以咧，有啲咧叫社會企業嘅咖啡店咧，咁請啲商健人士啦嚇嚟打。咁嗰個 turnover 應該就比較少嘅，因為佢咧就冇呢個離異之心嘅。OK 嚇， 相對佢嘅 buying power 低嘛，咁啊員工嗰、那個。 問題就係在於係你咁你 train 一個咖啡師出嚟咧，咁佢嗰個技術係經過不斷去練習，先至可以達到嗰、那個更犀利嘅沖咖啡嘅情況咁樣。咁啊，你要培养一个人才，咁其实都系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嚟噶。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少咁讲咯。如果你真系谂住做老细咧，最好自己都识冲啦，因为你唔知个员工几时走噶。 自我剥削嘅啫 ，OK 吓。 系啊，尤其是而家后生一辈啦吓，咁啊做出嚟打工咧，好容易就辞职噶啦，佢哋吓，即系话两句咁啊，跟住第二日就消失咗噶啦，咁啊可能甚至乎佢连之前嗰个半个月人工佢都唔要噶啦，可以。咁啊，所以即面对一个困难系 真係人力嗰方面嘅困難啊，面對緊，亦都係即係 cost 以外一個即係好難去搞得掂嘅地方。 呢樣嘢當然係所有行業都係面對，喺香港做生意都面對嘅相同嘅問題啦。但係當然係講到呢啲咁嘅行業啦，即係你係做，雖然做 retail 啦，即係逐個客計嘅 ，OK 嚇，同埋做嚇呢啲都叫濕貨啦，嚇唔係乾貨，即係唔可以擺咁耐嘅 ，OK 嚇咁啊你。所面對嘅問題就係你咁大嘅競爭啦，咁其實點樣殺出條血路呢？咁啱啱提過，即係上一集提過嘅觀點就係話呢個比較創新嘅意念啦。咁其實係咩創新嘅意念呢？ 創新嘅意念就係話啊，你究竟呢間 coffee shop 其實有啲咩想做啊？咁啊，精品咖啡啦，係近年嘅創新意念啦。咁另外可能啊，一啲藝術性少少嘅立體拉花啊咁樣。咁另外其實市面上仲有好多其他嘅。咁我哋可能會 mix and match 啦，即係咖啡店就賣紅酒啊，或者咖啡店用一個影相做主題啊，咁或者咖啡店嚟講可能係好擺好多遊戲啊，咁啊好多 board game 嘅，咁即係 互相 cross 啊， 係啦，互相 cross 啊，咁啊女仆都係啦， 女仆 係啊，即係好掛念嘅女仆 咖啡啦，有冇啲叫 男仆啊？ 技術咖啡師啊 ，OK 嚇， 即係技師咯嗰啲。 好啊，冇錯係啦，即係愛埋摩啊，沖埋咖啡啊咁樣。 暫時未有啊，咁啊遲啲可能會整翻間啦，係啊。 會唔會搞啲即係唔係有咁樣講嘅？我都係文化向啲，即係你哋會唔會有時同啲團體去搞下啲，即係可能呢啲嘢喺香港唔係好興啊，即係搞下啲文化沙龍嗰啲有冇㗎？係， 即係搞個講座啊，跟住咧就一班人喺度飲咖啡啊。 即係大家飲完之後就衝落去正中環咁，即係例如咁樣啦。 喂，反而做啊就係社運客喎 ，OK 嚇。 係，你講開啊，正想講啦，你又唔使咁擔心，唔驚冇客嘅。話說而家香港咧，你可以話大時代，可以動亂時代，呢個政改正搞緊咧，各方人士你傾政改方案咧，就揾 coffee shop 傾。咁某方面人士咧就好驚咧就作反嘅，咁咧就廣報線眼。逐个咖啡店派人咧，踎住及住呢班友咧喺度倾啲乜嘢，咁所以你一定有啲固定嘅客。 咁可以即系去同政府倾咯，咁啊招商咯，OK。咁你嗰个嘅 记者通知某啲人士， 你整个拉翻一个占中两个字 啦，系啦。 咁啊联络翻所有嘅我哋嘅中央联络办公室啦，睇下佢咁就2000多人一定派啲特务喺度，大家都系啊专门送咖啡，咁啊两边生意都做到啦。 呢个真系啊，因为啲血路啊，同啊政府倾下可唔可以啊？ 政府倾咁 就 credit 啊，搭翻个 discount 俾你啊！总之你啲特务落嚟，有折头嘅咁样。 即系整即系临近六四，整个无望六四拉花。 不嚟讲翻，呢啲系可行噶啦，可行不唔可行咧就 社运咖啡店 咧就话社运咖啡店都搞得成功，就按摩咖啡店咧就好似人唔系好成功，因为好似南辕北辙嘅。 唔系 咖啡呢家嘢咧，就即系饮到你好刺激、好精神噶。通常按摩你攰攰地嘅。 最好瞓著 咖啡咧就唔會攰攰地嘅， 應該咪有人 摸咧？ 冇人中呢個腳底按摩。 因為科學上咧，你經營咖啡店都要考慮呢個科學嘅因素噶嘛，科學嘅 approach， 佢咧係完全南轅北轍嘅，所以就兩樣嘢係唔可以走埋一齊嘅。所以如果你話諗呢個按摩或者腳底按摩、腳底按摩咖啡店咧，如果係搞得成，一早已經咧係搞得贏，出現咗 嘅。咁唔係呢個係兩個。 因為做生意嘅人咧就即係刁通馬眼眉嘅，點會諗唔到咧？ 呢種係兩。咁文化嚟，呢個腳底按摩，呢個中國文化，呢個咖啡係西方文化，兩樣咁樣 crossover 比較少啲嘅。 玉足咖啡店咁樣 啊！即係唔好講笑啊！呢個腳底按摩咖啡店，咁啊，即係當然啦，市面上係未有嘅。 冇錯。 不過一個租金嘅問題咧，咁我咧親身經歷試過點咧？去一個即係類似茶餐廳啦、小菜館啦，食飯咁樣，夜晚時段啊。咁啊，間小菜館好細嘅啫。咁啊，都大概19:00多-10:00嗰陣時，夜晚咁樣，咁去到冇位喎，冇位咁佢話唔，咁點算？咁佢話唔緊要，有另一個地方啊。咁我帶咗嚟邊度咧？帶咗去一間腳底按摩店嗰度。腳底按摩店嗰陣時已經閂咗門㗎啦。咁佢借咗人哋個地方， 開幾張台，行幾張台， 就係坐喺嗰張腳底按摩椅上面食啦。我就係、 是，都幾好喎、啊，都幾靈活喎、啊。 打埋桶水俾你走，得唔得？ 咁又冇啊！即係不過，即係嗰、那個亦都可以反映到個問題咧，即係個租金點樣搞呢？咁啊，即係而家好多啦，就好鍾意即係街鋪出面咗有塊空地，空地夜晚呢排晒出嚟 咁樣咁，不過呢個當然就唔係咖啡店啦，咖啡店就唔可以咁做嘅。 嗰度一般係大排檔式嘅 啫，大排檔式啊。咁不過即係腳底按摩店都可以用埋佢咁睇下。 咁都好醒啊，好識咧呢個因時制宜啊，啲醒目仔嚟噶，大佬可以借埋啲按摩店，覺得按摩店嚟做呢個餐車食先。 係啊，到尾可能你理解錯咗。你去到嗰度已經係夜晚黑先會有乜情況嘅。可能晏昼觉得按摩店好生意，晏昼隔篱间小菜馆落咗场，又系过翻去嗰间小菜馆度做呢个觉得按摩。 唔系呢个叫做大陆叫做互补嘅情况，或者叫做共生啦吓，即系大家虽然咁话银行就唔理你啦，大家啲企业咧就互补，大家会慢慢去保障嘅保，唔系保留嘅保啊，会样噶，会令到嗰个减低个 risk 啦吓，咁啊令到你所租嘅地方咧就可以随住时间咧系嗰个实用面积咧。是不同了的 OK 就會有這個是會擴展和這個收縮的 OK 是啊咁樣咁啊即係其實就係嗰個主題好緊要啊，始終我覺得係啊咁啊即係覺得按摩未必一個適合嘅主題啦。咁曾經出現過嘅用貓做主題啦，佢間咖啡店入面有好多貓嘅，咁愛貓人士好鍾意。 銅鑼灣有一間就好多年前啦，咁而家呢喺油麻地呢嗰個廣華醫院後面都有一間 咁啊， 貓狗都有啊，嗰間。 當然已經牽涉咗另一個問題啦， 就衞生嘅問題。 衞生問題啦，所以之前咧就係有人向食環署告發啊，咁所以狗底個即係好耐之前有幾間出現過噶，咁都最後都係俾人冚咗。 咁你咪啲貓就裝曬喺嗰啲玻璃入邊咁啊，唔俾摸咁啊，就望咁啊算咯 ，OK 啊。 我哋公園。 水族馆咯 ，OK 啊， 或者养狸猫啦，直头猫屎咖啡啦，咁样呢头喂佢食，咁屙完即刻冲俾你饮咁样。 钉帮上人睇住佢屙 ，OK 啊，会咗你咪即系知道嗰只猫屎咖啡啦 ，OK 啊。 嗱，十几年前咧，呢个脚底按摩就有如雨后春笋，因为经济唔好嘅时候咧，经营咧脚底按摩店嘅成本其实好低嘅啫。当时租金亦都平啦，咁你脚底按摩店咧就几张 sofa， 旧式 sofa 吓，啲有咁老土得咁老土嘅大 sofa， 再加咧几个木桶或者胶桶出嚟咧就可以做生意噶啦，系全部咧个成本咧都系请人嘅啫吓。咁咧而家你咖啡店嘅出现咧，亦都有如雨后春笋，就通街都系噶啦。咁你呢度咧，你即系要睇咧，就系我要讲就话个成本咧，而家嘅租金系比以前贵，但系咧你咖啡店咧又都有个好处。你如果大集團啲 Pacific Coffee 啊，啲 Starbucks 啊 ，Happy Tea 嗰啲，你冇得同佢揮。佢大集團，佢個 bargaining power 高，佢個議價能力好高，可以揾到啲好嘅位。但你細嗰啲咧，二樓嗰啲咧，其實我覺得係有生存之道，因為你開咖啡店咧，大細都可以嘅。你唔係一定要好大間，我見過啲真係得兩張台嘅，或者一張台一兩張台佢都可以成功嘅。咁有啲即係你需要嘅地方唔係好大嘅啫。唔係一定要大嘅地方嘅。 其實講咁耐咧，啲咩互相 cross 啊，互相去呢、這個搭配嘅情況咧，即係可能就係一個雀仔按摩咖啡店啊嚇，咁啊唔知啦嚇。咁啊，當然會出現嘅情況就係 sell 緊樣嘢，就係叫本土嘅元素啊，即係你係呢、這個點樣令到啲人有歸屬感，或者係呢、這個係 localization 將咖啡，即係你 globalization 將唔同國家嘅咖啡帶嚟香港啦 ，OK， 咁啊將佢 localize 咗去，溝翻本地嘅文化啊，咁樣樣就會形成一種獨特性出嚟啦。咁呢種獨特性咧，亦都係可以打冧其他競爭對手，令到覺得啊，呢件嘢好型啊，呢件生活方式我中意，咁啊攞出嚟街個 trendy 啊，純粹即係唔係淨係單一就係、是。講條脷嗰個感覺啦，或者係提神啦、啊，完全係一種除咗第三方嗰個空間之外咧，係完全係一種跳離第三方空間嘅生活方式。 其實即係可以咁講，一個主題啊，有主題嘅一個咖啡店。 即係有個哲學喺後面啦。 係啦，冇錯啦。咁你頭先講到嗰、那個本地元素啦，咁有少少分享就係其實喺香港咧有一間咧都仲喺唔錯嘅。咁佢係一架社企嚟嘅，咁佢係即係幫嗰啲精神病患復康者投入新嘅工作。咁呢、這個機構呢佢都開咗間咖啡店，當然係用返呢啲人啦。咁另外佢係用一個咩做主題呢，仲鄧麗君。咁佢成間鋪頭呢擺咗好多鄧麗君嘅東西。咁作為一個主題嚟講呢，其實佢最後係 OK 嘅，搵得唔錯。 中坑咖啡店。 中坑 係咪 咁啊，鄧麗君唱嘅歌係真係幾好聽嘅，呢、這個係真係歷久不衰嘅。 中坑就唔係好公平啊。 係啦，咁即係其實見到嗰個主題好緊要。咁另一樣嘢主題有咗啦，咁你開始有，咁你頭先講個請人啦，人嗰方面啦，即係遇到個困難啦，咁最好自己識衝。咁啊，人之後咁點啊？即係另一樣嘢個成本問題，即係成本開一間咖啡店嚟講，成本要幾多咧？係啊，咁亦都我相信好多人關心個問題嚟嘅。咁啊，真係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嘅啫。其實如果你買一部咖啡機咧，嗰、那個意式咖啡機嚟計啊，嗰、那個價錢都非常之廣嘅，由萬零蚊去到五六萬，甚至乎七百萬都有嘅，甚至乎十幾萬我都見過。系啊，咁啊，点样去揀一个咖啡机，亦都系一个学问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诶冇咁大笔资金，可以点咧？头先讲到好啊，即系类似 capsule 嗰、那个即系之前有几集啦，讲啊，类似好似 capsule 送部机俾你都有嘅。咁可能帮佢买咖啡豆，咁佢就会免费租部机俾你。 同呢个影印机一样嘅啫，基本上系可以做 leasing 噶嘛。应该我估，如果咖啡机你去讲十几万一部， 即系租贷。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喺资金不足嘅情况底下咧，亦都会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你开咗间咖啡店嘅。 系，冇错。 資金不足都開到間咖啡店，咁點維持咧？咁啊，大家 唔係喎。如果留意下阿齊丹講，我反而覺得即係我即係睇嘅就係話，如果你話咖啡店咧。如果你真係覺得有興趣做而嘅，有乜條路數點樣去做呢？我話可以share 我公司用呢個影印機嘅概念喎，因為呢個影印機呢，我哋公司個影印機就公完咗嗰年啦，而家我哋嗰時做工三年嘅啫，咁佢係包碳粉，咁咪印幾多張啊，收幾多錢嘅啫，即係用 meter 嘅啫。其實原理係同呢個咖啡機係差唔多嘅啫，我估啊。不過問題見面收咗，可能你同佢買咖啡豆啦 ，OK？ 咁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做啦，我唔知啊，但我估啊，如果你話而家都係一個泰國流強嘅情況呢，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做呢，你係不妨去供下呢，即係可能有二手咖啡機賣㗎喎，因為執埋咁多去收返啲機返嚟都要賣㗎大佬。 冇錯。 咁啊即係入門又唔係乜乜差嘢都買新㗎嘛大佬啊，咁你可以即係二手多有好嘢㗎嘛，即係同埋佢啲機應該就咁住有 maintenance 㗎嘛，個 condition 應該 OK 㗎嘛。就情況就即係我即係分享少少經驗啦。 套用你經營嘅生意咁耐嘅經驗，即係啲經驗啦嚇、啊，可以擺翻落機呢個點樣去造就一間好嘅咖啡店，一間咧即係個造就個 business model 俾你哋啊，係咪用 business model 呢個字啊？係 係係，呢個最主要係啦，即係你 喂點譯好咧 business model 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商業模型啦，經營模型啦 ，OK 啊，即係我諗可以咁樣做啦 ，OK。咁嗱，你話會唔會去定一間翻嚟做咧？好，我唔知啊。如果你話你完全冇概念，你定一間翻嚟做，人哋開個價，你都唔知點樣去 assess 呢個價錢究竟值定係唔值，係咪先？啊，咁但係當然你幾樣嘢話頭先阿柴丹講咗啦，我估都係兩樣嘢啦。OK， 一個就係嗰、那個始終都係個租金啦。第二樣嘅就係真係你嗰、那個 manpower 啦，即係唔好諗住真係開檔嘢做老細就真係自己唔撚使做咯。如果有啲咁嘅生意做，香港冇人打緊工噶啦，屌個個做緊老細噶啦，應該就真係嚇、情況就係應該係咁樣啦。 冇錯。咁當然啦，開間咁嘅咖啡店咧，有平有貴啦，咁樣當然咧嚇、都係咪一個細嘅 budget 嚟嘅咁啊？大家咧就如果想知道咧，就可以嚇、直接去嚇揾下有冇茶葉帶呢個人啦，去 contact 下佢啦。OK， 咁我當然啦，我哋依家存在喺呢個錄音室入邊咧，咁啊都係歡迎大家去呢個留言嘅，去問問題嘅，咁我都係無人歡迎嘅。咁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可能你有更好嘅 business model， 冇錯係啦， 呢、這個營運模式咧、歡迎你哋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俾意見。 吓、 即系我哋节目咧系需要集思广益嘅，可能有啲题目咧你有兴趣嘅，你可以建议我哋做嘅， 系啦，冇错， 记得拉多啲，俾多啲 comments， 无任欢迎。 OK， 好，咁今集嘅节目就到呢个啦，咁啊下次睇下我哋咧啊讲咩topic 啦，咁啊因为呢个咖啡系列就完结啦 ，OK 吓，啊拉咗成个月 ，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